然後搭車就喺地鐵太古站上去太古城商場買餸，幫襯完成哥買完餸之後，落大雨都唔使淋濕個身就可以搭 lift 搭電梯翻屋企咁。呢種咪港豬嘅生活咯，效率至上咯，方便至上咯。咁所以我覺得大家希望大家，如果你支持城寨，亦都同時支持其他嘅呢啲係有信念嘅公司，我唔理佢旺定唔旺，係佢信念同我哋一致嘅公司提供服務嘅人，呢個就係我哋嘅今時今日更加需要嘅一樣嘢。嗱，如果你話最好乜嘢為之一個專制政權最成功嘅咧？其實很多人以為是軍管或者是戒嚴體制，但是戒嚴體制是最不成功的，因為那一下呢即是說呢推即是麻雀台推牌了，然後才戒嚴嘛。但同時那個社會政治的代價是最高的，包括經濟代價，你看到泰國軍事政變都是的，他很快就要將戒嚴狀態 step down 了，其實一控制了局面，因為他這樣下去的話呢，佢慢慢慢慢，佢而家就算係邊度香港經濟唔好，係因為示威者都而家冇曬啦，街頭聚集都唔得啦。咁但係如果經濟都唔好，咁點咧？咁肯定係因為佢而家呢種準戒嚴嘅狀態造成嘅喎。可能連淺藍嘅都會問嘅喎，大佬，喂，冇曬示威者嘅咯，你話黑寶邊度有啊？咁到時佢點解釋咧？係嘛？佢話呢個再出發之後，香港會好繁榮嘅喎。但你睇到呢個根本唔係國安法嘅問題啊！而你看完武漢肺炎之後再來，你就會知道，我想到2021都不會有再有繁榮出現，全世界不是說香港啊，是全世界啊。你問我們今天所 suffer 的東西，將來就是他們今天囂張的人他們 suffer 的東西。那好了，如果他沒有辦法用一種這樣的方式去維持的時候，他就要令到社會裡面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孤立的 個體了。孤立的個體是什麼呢？就是孤立無援。那怎樣可以令到孤立無援呢？我推薦大家看一部德國的電影，我在一週刊專欄都有介紹，2006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電影，就是這個竊聽者。竊聽者是什麼呢？就是講東德這個國安局，簡寫叫做 Stasi，史塔西 Stasi STASI 裏面的一個負責監聽反政府人士藝術家的一個人，那他最後的人性和那個黨性之間的掙扎。那這部電影拍得很好，他男演員都做得很好，其實。但是呢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你會明白到在共產國家下面的國安體制是什麼。這部電影 Stasi 就是所有共產國家的國安體制的師傅祖宗來的。很多人以為 KGB中共是師承 KGB， 錯。KGB 是肅反鎮反，是用暴力去暗殺黨內反對派，同埋將佢哋流放去古拉格勞改營嗰啲嘅秘密警察。但係東德嘅秘密警察、國安警察、政治警察係另外一種嘅，就係去保持 DDR 德國呢個共產社會黨。是能夠永續執政的，不是殺人，大家記住，不是殺人。好了，然後通過什麼的體制呢？這個 Stasi 在竊聽者這套電影裡面，除了監聽，當然現在簡直是不需要香港的國安法，不需要法庭的手令，連內部監察都沒有，無限期的行政拘留，最重要是什麼呢？其實是督背脊，我哋以前嘅黑社會術語叫督灰。喺1700萬嘅東德人口裏邊，係有超過200萬嘅東德人係有國安檔案喺國安局嘅。大家睇翻新聞，你 search 翻喺1989年底柏林圍牆倒下嗰陣時，憤怒嘅群眾唔係湧向西德，係湧向喺東柏林裏邊嘅國安總部。當時俄羅斯今日權傾朝野的普京就是 KGB 派住在 Stasi 的幹部了，向東德下學法的 KGB 來的，當時普京是服務於東德的國安局，所以我說他是共產國家的國安體系的祖師。 等於東德的體育、游泳，所有共產國家用禁藥去打破奧林匹克紀錄的祖師爺都是東德，因為他有納粹德國那種的 mentality 在這裡。納粹德國是什麼？蓋世太保、優生學、科學改造人類等等這些東西。結果他們東德人湧向這個國安局是什麼？是憤怒的怒火，是要燒毀這些檔案。但是當時一些法官站出來阻止大家這樣做，西德政府亦都呼籲大家不要這樣做，是保留這檔案在這裡。保留做什麼呢？當然不是監視，德國統一之後他一個轉型正義的委員會，就是要抽出所有這些國安的善人出來。大件事，這個一發不可收拾。好，然後呢就是給人去申請去看回自己在國安的檔案。好了，我是一個藝術家，我在1982年被人督背脊，說我創作一些詩作是污蔑這個德國社會主義共產理想，然後結果我拉了進去，說我勾結西德的這個 反動藝術家的組織，結果我坐了5年。我1987年出回來，到89年我想衝去國安部看回我的檔案，但是看不到，這些檔案全部被保留下來，竟然西德政府是逐個逐個看去看，看完之後就公開，你可以申請去看回我自己的檔案。當你想想當時我最關心是什麼，我看回我的檔案就是我要看回我的 file 裡面，我在1982年督我背脊的是誰，是吧？但是真的很戲劇性，我告訴你，很多人看完個東德國安 Stasi 的檔案之後是崩潰，整個人崩潰，因為他發現督他背脊的那個是他伴侶，是他老婆，是他老公，甚至是他們的仔女。你不崩潰？到今日我不是騙你，你上去 DW 德國之星看看新聞，還有因為揭露某一個名人是曾經做過 Stasi 的線人，而最終這些名人是要醜聞落台的。到今日德國統一了幾多年，大家知唔知？1990年到而家，仲係因為大家記住，1700万人裏邊，喺東德嘅國安系統裏邊，每90个人就有一個係 Stasi 嘅線人。每90个人裏邊，所以佢嘅開支係無限資源嘅，根本係。他需要無限資源的意思就是這樣，他不是只是那些國安警察嘛，在這個國安警察裏面，他只是總旗成派駐在不同的部門，大家以為只是在警察總部，其實不是的，國安警察、政治警察是派駐在不同的部門裏面的。其實然後他怎樣去將他的竹蘇伸出去呢？我怎樣知道這個老師在學校裏面有沒有教授一些關於這個願榮光歸香港這首歌的歌詞呢？我怎樣知道這個學校的副校長當學生有出嚟嗌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嗰陣時候，呢、這個校長有冇去即刻制止同埋將佢紀律處分？如果冇，呢、這個校長係咪本身已經有問題呢？或者呢個副校長，我要咩？我要督背脊嘅人喺每一間學校裏面。然後我有一個 political vetting 嘅一個 machine， 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點解呢個人係可以升到副校長，或者唔升到副校長？我喺呢、這個醫管局裏面這個人為什麼升到顧問醫生，為什麼這個人升不到？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所謂政治審查的機制，是一個 political vetting 的機制。我不知道香港的國安制度將來的發展會是怎樣，我只是從東德、從竊聽者這套電影裏面，你大約已經聞到那陣脆是怎樣。文革就不同的，我告訴大家，很多人說這個文革 2.0， 文革就是群眾揭發、群眾運動的鬥爭，公開懺悔、公開認罪，然後寫悔過書，然後重重過關。為什麼文革搞得成？因為它控制了你的就業，控制了你讀什麼學校，控制了你的子女畢業之後分派的工作，在一個國家控制一切資源的情況下，文革才有機會實踐，而每一個人都被迫投入這個政治運動裏面。 但是如果香港是一个自由经济的社会，而你不是做那个的公务那一部分，资助机构辅助机构那一部分的时候，那你动不到我了。其实不是，现在就算是英资的企业，大公司国泰、太古、香港 Bank 全部都已经是行这一套，在 HR 的部门里面。好了，将来如果这个政治警察的档案情报，如果你说监视分裂中国恐怖分子疆独藏独，那个还是少数，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目的是这样，但是如果他的目的本身是监视香港人呢？ This is another story。 不是只是 quit group 的问题，不是 delete post 的问题，是等于吴凯仪所说香港人如何地有尊严生活下去，这个才是问题。如果今天有个特务，这个国安警察或者政治警察来跟这个校长聊聊天，大家朋友来的，没事的，没事的，你讲一下上个礼拜在课室里面有件这样的事，为什么你不处理呢？我想你学到鼻哥窿都没用的话，是吗？这个就是东德的情况，我讲的不是今天香港的情况。但究竟香港会不会迈向这个方向呢？我自己有很大的忧虑。如果是这样的话，香港的社会就会彻底变质的了。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不会再有信任。你以为 quit 了 group， 我开了 signal， 不用 telegram， 不用 whatsapp， 你会最终你会被逼退一个地步，就是你切断所有社交联系，不是 digital 那些人和人之间的社交联系。当每一个人都个体化的时候，这个就是顺民社会最好管的了。喂，你想有五千人出嚟维园集会悼念六死，就算我批你都好啊，有冇人敢出嚟先得噶？我实批你添啊！大家就会谂啊，死啦！我出嚟会唔会跟住影响我喺资助机构、法定机构嘅工作啊？等等，嗱，呢种恐惧一路植入嚟嘅话咧，你就慢慢慢慢就进入一个唔单止系自我言论上嘅自我审查，其实最重要系行为上嘅自我审查。言论上的自我审查不是他们所要的东西，而是行为上的自我审查。所以我说做一个正常的人，在一个恐惧的时代的生活提案，只是做一个好人和做一个正常的人，不需要做一个英雄，也不需要做一个狗熊。做一个好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回到我们最传统的价值观，对人的信任，不要出卖人。因为这些东西是那个挑战是在来的了。其实就是你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 struggle， 当顶不顺那些人就会走了。其实是吧，今年不走，出年下年，如果他想到我们的细路，自己的细路会是这样的情况，大家长大的时候不可以再畅所欲言，很多东西转弯抹角，要用潜台词，要用曲，要解码，是吧？当然我们现在委曲求全，不会直接跟他困，但慢慢成为常态，擦边球成为常态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大陆来的了。你想想是不是？是吗？就是我们不可以叫六四，叫做5月34号或者5月35号。这个已经是大陆来的了。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仍然在这里继续去生活，也都很多不是政治人的时候，或者不政治參與的人可以怎樣呢？我記得70年代的香港是有很多的文化組織的。其實這些組織裡面有詩社，出版一些新詩的月刊，有電影放映會、火鳥電影會，有文學，有讀書會，有研究西方文學的讀書會等等，很多這類的組織的。其實那些是实体真正的组织的，一点都不政治。很多人说香港的民主运动是源于80年代区议会选举之后，但是大家是完全忽视了70年代的影响。70年代除了传入这个西方的激进思潮之外，就是青年的激进运动的思潮之外，其实香港的民社运动，香港很多这些的民青的组织，是为了将来那个的公民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我就说，我们望返转头，香港怎样走过来，你就会知道我们怎样走下去。 是會有這樣的高低起伏的，一定是。用大陸佬的說法，任何事業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所以如果你說我正常地生活是什麼呢？但是我又要保持一個社交的密度，千萬不能夠將香港人原子化、個人化，這樣的話就玩完了。其實那就是所謂的真正的圍爐取暖了。因為你見到那些是真人來的，面對面讀書會你見到的是真人來的，電影放映會你見到的是真人來的嘛，是吧？你有他的名字，有他的姓的嘛。那這個就是我們怎樣去令到香港人自己可以在一個恐懼下面，在一個日常的生活裡面去展現一種 resistance。 即是等於很多人會批評為什麼要為曲求全，為什麼要簽衰仔紙呢？如果參選的人我不簽，這樣全部給他集體 DQ 就可以了，贏了，這些叫精神勝利法。如果今天西方世界仍然要靠集體 DQ 香港候選人來才叫得醒的，那些國家根本叫不醒，包括德國，默克爾是現在歐盟的輪任主席來的，其實是。如果他今天他都不醒的話，你覺得他 DQ 了香港候選人在九月選舉裡面，德國會醒嗎？是因為他們的國家利益已經選擇了跟中共友好了嘛，而不會為香港發言了嘛。是不是經濟學人講到這個二次大戰以來最大的一次對自由世界的一個衝擊威脅，是不是他們不知道嗎？西方的人怎麼會不知道呢？你將個鐘，我們讀歷史的人都很清楚，在三十年代1935年1933年這段時間，就是英國 Appeasement Policy， 我們叫做姑息外交的時代。姑息外交是什麼呢？就是對於納粹德國的擴張是採取一種妥協的態度。他們認為奧匈帝國合併，這個是因為他們恢復一次大戰之前的聲譽，所以不要反對。他重新將萊恩河武裝化，本來第一次大戰的凡爾賽和約裡面萊恩河地區是非武裝化，大家覺得、哎、當時對他們不對的，那就讓他們武裝化吧。跟著當時波蘭有個出海的港口，今天叫格但斯克，即是華里沙團結工會運動的起點，但很多人不知道格但斯克的歷史。格但斯克就是一次大戰之後一個自由城市，一個由國聯認可的一個自由城市，是劃歸波蘭，本來是德國的城市，叫做彈澤 DANZIG。 而這個彈澤就是給波蘭一個出海口的港口。到最終納粹德國拿了這個彈澤的時候，西方國家一樣不出聲。這個就是曾經一個自由城市的消失，其實是1930多年的時候。跟著入侵捷克，是不是？還簽訂跟希特拉簽訂慕尼黑和約、慕尼黑協議。這個就是 Appeasement Policy 的歷史來的，其實在歐洲出現過的。其實為什麼？因為他們覺得 不想再打仗，也都不想再跟這個德國 confront， 在這樣的一恐懼的情況下選擇了姑息。其實在西方的社會裡面，大家不要高估了他們對自由、民主、人權那個的 weight， 那個重要性。在國家利益2008年之後，當歐洲經濟一路向下，中國以白武士形式出現的時候，你問德國企業今日有多多少少是依靠中國大陸的市場？這個就是他們的民主政治的弱點來的。其實即是你們不要假設給一個 false hope， 大家假設西方世界一定會解救香港，我們不可以這樣去生活的。其實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面的時候，當那些事沒有發生的時候，我們可以怎樣自處呢？所以我就說我們要假設 worst case scenario， 用習近平的說法叫做底線思維，然後在 worst case scenario 裡面我們再去部署究竟我們應該怎樣生活。我們如常地生活的意思是什麼呢？我們要參與多些的文化活動、電影放映活動、文學活動、讀書會活動、咖啡品嚐活動、紅酒品嚐活動，這些是一些正常的社交生活來的。我們覺得包括是這個咖啡豆烘焙活動，然後呢就用一種正常的態度 去表達自己的政見。政治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來的嘛，是吧？如果你說這樣的方式，這個未發生過的，跟八九年是不能相比的，因為八九年的恐懼鎮壓是在北京發生的，在大陸發生的，而不是香港發生，當時是被托於英治下面的嘛，我們現在不是，現在這個恐懼是直接在你身邊發生的，所以香港人是第一次面對這件事的，亦都冇所謂話一個萬全之策，冇嘅，冇萬全之策，永遠都係見步行步嘅啫。我覺得，亦都有人覺得擦邊球係做得到嘅，咪擦邊球咯。我覺得，如果我哋相信，仍然係各自努力嘅兄弟爬山嘅，就係要用呢種心態去面對而家提出唔同主張嘅人。我覺得，甚至我哋要對於仍然勇於出嚟參選嘅人，我哋俾佢一個敬意。其實，因為他們的勇氣，他們是令到大家是會仍然覺得我們可以用正常的生活態度，在一個極權壓境的情況下生存下去嘛。所以最重要，我說11號、12號，好像戴耀廷的說法，是要多些人出去投票，去令到這個初選是將展現到香港人的意志。如果個恐懼是侵蝕了所有的人，選舉論壇不要搞了，沒用了，國安法都殺到，投票都沒用了，35減都減，加什麼鬼啊，這樣什麼都沒用，什麼都不用做的了，最終就是一種失敗主義和投降主義咯。但你不要以為投降就停，是只會一路一路越行越入的。所以我推薦大家在節目結束之前呢，就是重溫我在讀書好介紹過的一本書，就是這個 Timothy Snyder 的暴政，很多二樓書店都有的，賣到斷了市，又再翻貨，又再賣，又再斷了市，過一年很多人都看過這本書。如果你有這本書的，不妨現在拿出來去重溫裡面每一個 lessons， 告訴大家聽，面對暴政的時候我們怎樣做一個有專業的人。好了，今集的時間差不多，本來就應該早啲完嘅，因為九點鐘大家即刻快啲去睇呢個超區論壇啦。超區論壇咁咧就係而家直播緊嘅喺城寨裏邊嘅超區論壇。咁另外大家就係同一時間咧，其實我做緊三個節目，唔係超區論壇冇。另外一個就係呢個嘅一傳媒嘅 live 啊，一周刊嘅 live 咧，就係我同阿 Jimmy Lai 咧就係分析緊喺國安法下邊移民嘅問題嘅。跟我剛才所講的嘢咧係相通的，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咧唔睇超區住咧，就去睇呢個嘅Channel Next 裏邊嘅呢個 live， 而家 live 播緊嘅其實，咁每我哋 total 有四集嘅呢、這個係講國安法下邊嘅移民啦、投資啦、教育啦，咁同埋一個國安法嘅整體嘅形勢嘅分析。咁大家記住啦，就係、是、如常地生活，拜拜。